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need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即系呢位一月一号咧，咁就啱啱过咗啦，亦都系因为一月一号嘅缘故啦吓。咁啊，十八楼C座就休息一日。咁今日咧，我哋路玩家咧就延长半个小时啊，陪大家到两点钟嘅。咁啊，你哋一月一号有冇啲咩特别嘅庆祝咧？我想问一下， 睇叱咤咯。 系 喎， 系日子嚟 睇完啦。 我知，咁但系即系你系一个人睇定系点咧？ 同啲同事睇咯，充满爱嘅同事。 哇，真系高兴啦！喂，但系我想话，其实嗱，因为一月一号就系一个特别日子啊。其实三十一号晚都系一个特别日子嘅嗱， 倒数嘛。 系啦，即系无论你系拍拖又好啊，又或者就算结咗婚啦，如果有啲即系夫妇啊，好有情调嗰啲咧，特登都话安排啲特别节目啊，都可能会嚟个 countdown 噶嘛。 咦，你咪讲紧我哋啊？ 你有冇啊？ 你同 我真系有、啊，诶、哇，即系新年流流讲啲咁嘅嘢嘅，你真系 会有啲咩问题？ 我意思系你同乌嘉伦都同你哋嘅另一半。去到数，你又唔好咁敏感。 唔系，我咪就系话你讲啲咁嘅嘢真系啱啦。唔系因为咧，其实咧，我琴日真系就过咗一个几开心嘅除夕夜嘅。 系， 因为我老公咧就即系 book 咗间酒店啦，然之后咧系又系啲， 又冇埋摄影师。 嗱，今次我就叫佢唔使安排，因为我真系知佢会安排嘅，咁我就觉得，哎，不如除夕夜两个人简简单单咁啊，即系 book 个酒店房，然之后买个蛋糕，大家啊饮下香槟，望下维港嘅烟花，即系度过一个浪漫嘅一夜啦。嗱，点解佢会咁有情调呢？因为咧，即系说实在咧，琴晚咧就系我哋嘅求婚三周年， 话求婚都要计埋周年噶、 哎。你嘅求婚其实就系三十一号噶， 系啊， 咁好易记啫， 系啊， 系争在要记几多周年啫，但系即系。照计就易记嘅， 唔系通常要记结婚就得噶啦嘛， 唔系 咁啊，一年好多庆祝噶嘛，你明唔明啊？ 唔同噶，呢啲系好因人而异。 OK OK OK， 你活到今时今日呢个岁数，你都唔明白。 唔明白， 所以佢咪而家仍然都系单身。 你要活多几多年先至开窍啊？清，我想问下。 我觉得我系一个好易臭嘅女朋友啦。 OK， 系继续。 唔系咁，所以就即系琴晚，因为我本身都问啊，其实咧除夕夜有冇嘢搞啊？即系预咗成半年前已经问佢噶啦。 除夕夜有冇嘢搞搞？你想搞咩啊，老婆？ 喂，2019年新展望，可能即系有多一位成员。 系咯，系咪想搞个人仔出嚟啊？你系咪想呢一方面咧？ 但是我老公真的醒了，真的跟我一起这么多年呢，我都未讲完，他下一句就说，哦，那你这样讲，我一定会搞些东西的，那最少都 book 间酒店，那一定望到烟花的，那我心想，其实我只是问下你有没有东西搞，那如果你没有，那都可以答没的。 你扮什么？ 但 你 真的有什么？真是，如果答没有，2019年 才过 到， 才答 入啊，大佬。 所以他就准备好晒啲嘢，咁琴晚就真开开心心，大家影咗几张相，一系又可以摆上网，大家见唔见到？ 几张就够噶啦。 诶、哎，你 麦咗未？ 喂，不过我真系觉得咧，喺呢一啲除夕夜咧，即系嗱，啱啱就过咗冇得讲啊，大家可以展望下出年嗰个嘅。但我成日都觉得就系话咧，真系三十一号晚，如果啊吓你唔系好介意，即系同啲 friend 一齐 celebrate 一齐庆祝嘅话咧，出下去见人都唔错。因为我真系发现有几多 friend 咧喺 countdown 嗰晚咧系识到人噶、 哦。有冇咁夸啊？ 唔系讲少 啊！咁多年又唔见识到人， 咁就系睇个人质素啦。 你去边度 countdown？ 你楼下公园就可能问少少。 公开啦，即系有时候识唔到人系因人而异啦，又系 搞错啊！ 咪 但係點解咧？因為其實你真係去到呢一啲 countdown 嘅時候，通常都係噶嘛。以前我讀書嗰陣就成日都可能就係話去到啲除夕夜啊，去一啲人多嘅地方啊，飲下嘢啊咁。咁通常你知啦，一去到嗰啲倒數嘅時間啊，一 Happy New Year 之後，硬係如果你有另一半就錫另一半啦、啊。如果冇嘅話咧，其實即係你會諗下嗰個大圍氣氛，即、就、係、是、你唔會求其揾個人錫嘅，但係你都會有個人即係陪喺隔離，大家一齊講聲 Happy New Year 咁樣樣噶嘛。咁所以即係我會覺得其實你諗下，去到呢啲嘅除夕日子啊，係唔係應該可能會容易啲識到人咧？嗱，即係姑且唔好講話究竟係唔係會發展成一個點樣嘅關係，但係我身邊有唔少朋友咧，真係因為一個嘅即係除夕夜晚啊識到一啲嘅朋友，甚至乎都有發展落去嘅。咁即係我覺得係一個幾奇妙嘅晚上嚟嘅。嗱，咁啊，阿 Abby 又講咗啦，咁啊，清咧，你2019年有冇啲咩新展望咧？ 新展望哇，好多噶，一時之間真係即係希望。即係可以揾到另一半甜甜蜜蜜咁樣就最開心啦。不過我想講頭先你嗰個咧，你頭先咪話除夕出去咧好容易識到人嘅。咁、因為我同我身邊啲朋友又真係好少有呢個經驗啦。咁但係咧，我身邊有兩個朋友咧都試過喺人多嘅地方係識到另一半，就係講緊演唱會睇演唱會嘅現場，因為佢哋兩個咧都係一個人去睇演唱會，即係睇某個名歌手嘅演唱會啦。咁而家啲演唱會咧好興係啲歌手可能會即係都幫你。即可能製造下氣氛咁樣啦，咁佢就會同你講啊，不如無論你今日同邊一個人嚟都好啦，無論你隔離係邊一個都好啦，識定唔識都好啦，咁樣或者你可以同佢握手或者俾個擁抱，即之類呢啲咁樣嘅。即系身体接触咁样啦，我当系咁。然之后我嗰两个朋友咧，佢哋真系因为咁样而同隔篱嗰个人咧系识咗之后，佢哋最后系有发展。 喂，你呢一个机率咪仲低过我嗰、那个？ 但我身边有两个朋友有试过喎，除夕我真系冇朋友有试过识到人。 有噶，不过嗱呢一个就即系可能就系所谓大家讲嘅缘分。但系嗱，我哋今晚不如讲一样嘢，就系话缘分呢一样嘢系真系整定啊，定系其实自己都可以稍微营造一下咧， 嗱， 因为嗱，好坦白讲，好似阿清头先话，喂，我都想可能新一年嘅时候最好就识到另一半啦，咁，但系有时候你识另一半，即系你系即系等运到啊，即系等个天跌个男人落嚟，或者跌个女人落嚟啊，咁，定系你会真系俾自己一啲嘅机会，或者俾自己多啲嘅一啲嘅动力，可能即系走出去睇下，甚至乎当你接触嗰一个稍为好似有啲兴趣想发展一下嘅时候，你会唔会刻意去？营造即系无论系自己啊，那个外在或者啊内里啊，甚至乎可能一啲嘅环境气氛啊，去营造出嚟，俾自己有多啲嘅机会，同佢有进一步嘅发展呢？ 唔系，咁你都有啲，即系你唔好，你如果你咁佛系嘅话，其实即系好难，即系我唔可以咁样讲，因为我而家自己都系好佛系嘅。咁但系我觉得我以前咧，譬如我读书嘅时候咧，系好中意呢啲嘢，即系点讲咧？唔可以讲好中意呢啲嘢，即系好容易就会同一啲嘅男仔可以即系好好倾啊，然之后又突然之间可以暧昧起嚟咁样样咧，即系你会即系其实你都会。即其实都要双向、啊。 但我想问，点解你会用好中意呢啲嘢嚟形容咧？ 我头先咪话啱啊？点解你仲要提呢一样嘢？ 指边方面？唔系因为你讲噶嘛？我好中意呢啲嘢，即系指我好中意同男仔暧昧定系乜嘢嘢咧？ 即每次识男仔都系以暧昧为目标先。 我 好中意呢啲嘢咩先？ 系年少无知嘅时候，我系好中意暧昧嗰种感觉。咁、即系其实可能你 即系停留净系喺暧昧嘅阶段。 咁你都要暧昧下，即系可能你先知有冇得发展噶嘛？ 唔系咁，但系有啲人系净系真系停留喺。暧昧阶段佢系唔谂住发展噶嘛， 咁又唔得，但我都会享受喺暧昧嗰个阶段嘅、即系你都会好 sweet 噶嘛，即系其实大家根本暧昧嘅时候，即系我觉得啦，都已经系好似一对情人咁、只不过你系争在冇人开口啫嘛， 有冇公开即系或者承认大家嗰个身份？ 系啦，咁但系其实你哋可能晚晚倾电话又或者成日出街，咁其实呢啲都。即是一样的。 咁又唔一样。 是不是即是咁样啦。 即是你成日倾电话同埋出街咁又唔算系情侣。即是你出街同埋倾电话嗰啲嘅内容、啊。 如果你晚晚都同一个异性或者你喜欢嘅对象去倾电话而你又觉得好 sweet 嘅。然后出街嘅时候你仲会有心跳即是完全系拍拖嗰啲感觉嘅。但只不过你哋真系唔系一齐。咁。 喂你都要睇个内容先得架大佬啊。你唔可以话喂冇嗰啲内容跟住即系话冇拖手冇锡两个人神经。 交一般咁樣喺條街度行，你就算行運幾條彌敦道都好啊。 哇！但我啲曖昧真係未涉及到拖手錫嘅喎。咁你真係未一齊？ 唔係喎，你曖昧都其實有時候會有啲拖手攬都會有。 冇喎，係咯，咁樣一齊嘅咯。 嗱，即系 我唔得咁样， 因为我试过，唔 错， 唔系我试过有，我试过嗰阵时候真系同个女仔，即系当中嚟话，有时候可能睇戏啦，无论系戏院， 嗯， 又或者系真系可能喺一间铺头租碟，嗰时候仲有租碟呢样嘢噶，租碟，系啊，翻 apartment 度睇。都試過啦，我哋嗰陣時候咧係未去到男女朋友關係，即係冇承認過對方嘅。 係。 咁但係咧好得意嘅，我記得第一次拖佢隻手咧，就係嗰陣時候正值又係呢啲即係冬天嘅季節啦，十二月一月咁上下啦，咁就冇乜嘢做，咁不如租碟翻屋企睇啦。咁通常咧即係個廳都係凍嘅，雖然有暖氣，但都覺得凍啦，唔知點解啊。咁於是乎咧又唔知喺屋企唔知邊度摷條毛巾出嚟啊，毛巾被嗰啲，咁就冚住啦。咁啊仲要係唔知。一張被兩個人分嗰啲，嗱咁喺嗰張被下面咧，即係我哋隻手咧就會越墊越埋，首先就係即係手指尾墊手指尾嗰啲啊，慢慢搭住啊，跟住就拖住咗啦。咁嗱，當你行開咗之後，你可能話扮斟杯水又好啊，咩都好啊，因為你第一次你墊過手咧，你第二次要直接拖嗰隻手咧，就嚟得稍為容易一啲啦。 黐線嘅，如果係你嗰另一半女仔啊，咁如果你一拖咗，我即刻覺得。 哇！你係表白人哋黃花貴女嚟 嘅 喎， 因為你諗啲睇戲嘅時候，你嗰啲男仔咪好興咧，戲即係 即係 睇電影嘅時候，咁啊慢慢慢慢逐步就拖住個女仔，如果個女仔唔鬆手。其实就是一齐噶啦， 我谂嗰一刻点解系女朋友？ 咁如果你拖完，哦原来冇嘢喎，咁哇， 即系抽水， 系咯，唔得咯，最多借啲嘢 high 下佢啫，就唔系 要讲埋，我真系要讲埋呢一个事件嘅后续故事嘅结局俾大家听，转头翻嚟话俾大家知道。 吴嘉伦、陈燕婷、朱婷、乐活玩家。 休息前咧，咁啊讲开即系其中一个嘅即系所谓暧昧事件啊，咁嗱我身上面发生过嘅暧昧事件啊，其中一件咧，咁就系涉及到即系已经系真系拖手嘅，锡就真系冇嘅。拖手 是你拖佢噶嘛？系你主动拖佢先。 我主动拖佢先嘅，咁跟住到后屘咧，佢亦都系俾我拖，甚至乎咧佢都会主动拖我。 但系我想问你啊，你拖落去嗰一下嘅时候。你是完全是没有想过是表白的。 不是。 你真的纯拖。 我是有想过表白的。但是不是那晚表白。我是有想过的。因为一开头其实大家都是试探。即是你要明白呢，有时候有些暧昧是酝酿了好耐好耐好耐都未去到表白的阶段。我甚至乎有些朋友呢是在埋一起。都冇表白嗰一个嘅 step 啊，即系佢哋系由大家暧昧拖手，好似默认咗对方咁样样。 所以咪拖手呢一个系一个好重点嘅嘢咯。 嗱 ，OK， 咁好啦，我就嗰阵时候拖佢只手咧，系未去到表白嘅，即系冇。即系啊，嗰一晚即刻话，咁既然我都拖到你嘅手啦，不如我哋一齐啦，即系冇呢一啲嘅， 所以男人咁你个动机系咩咧？我想知 道。唔系，我冇呢一啲，我未有，唔等于我唔打算咁做。OK， 有冇机会佢唔揈开都仲唔做啊？ 喂，嗱，真系冇喎，嗱，当下冇，咁嗱，但系咧，我想话俾你知。之后呢咁因为我觉得啊我哋即係呢一个咁嘅关系即係因为之后都仲有呢一啲咁嘅情况即係呢啲咁嘅场合出现啦即係又可能话啊一齐唔知睇戏啊总之有两个人嘅时候呢咁都会掂到手嘅、 嗯、 都会 hold 住嘅 ,hold 一阵咁样嘅。咁终于呢有一晚呢咁我就即係觉得啊其实佢应该对我都有啲意思啊都系鍾意啊系咪咁我就会去即係买啲嘢跟住后咪就諗住搵个机会就表白啦。咁话说呢真係表白嗰一晚呢我就真係啊諗住又准备晒啲礼物啊咁又搵咗个好安静嘅地方啊咁同佢傾开呢一样嘢啦。最好笑嘅地方係咩呢佢话其实佢当我係朋友 喎。 吓你係咪都 O 晒嘴先 可能呢你第一下拖咗佢都冇任何嘢呢佢你已经扣晒分啦。 我认同阿清呢个感觉。喂冇晒嘅一下。我只手俾你拖。 点解你哋只係帮佢讲说话嘅喂。 咁係呀。对事唔对人。 大佬， 呢个感觉只系对人唔对事，好似调转咗。你有咩对事唔对人？ 喂，如果我系一个女仔，我已经俾晒机会你拖啊， 算啦，你系一个另类嘅女仔啊，你悭啲啦， 你唔好嘈啊，嘉玲， 系咪因为我冇攞，系咪冇攞嗰啲用银纸折嘅花出嚟啊？对你嘅帮助，我当你真系朋友啫，乌嘉玲，唔好意思，麻烦你下次咧用翻啲1000元嘅现钞啊，折翻起码99支玫瑰，咁我就会考虑下做你女朋友咯。 嗱，呢个固然之你寒酸添啊，仲要，同埋个重点就系刘伟，我俾只手你拖你掂咁耐，或者试驾可能一段时间，我心谂我等一个答案，等一段时间。 等先， 有冇搞错？我梗系唔睬你啦。 等等先，首先我话咧，我拖手同我表白嘅过程咧。唔系相隔好远嘅，第一， 第二样嘢就起码都一两日啦， 一两日啦， 咁咪咯。 嗱，咁而第二样嘢就系咧，喺个过程入边咧，系我哋不止一次拖手嘅，即系我意思话，唔系嗰晚拖完之后，跟住后屘就完全冇嘢。 咁咪就系你中间嗰个空档期咯。 喂，中间空档期，如果有机会都会掂手 嘅。你一开始拖咗佢嘅时候。如果你嗰一下講咗，你成功率應該係好高嘅。 冇錯。 但當你隔咗咁耐嘅時候，可能你再拖或者佢又拖你嘅時候，點解佢會拖你呢？可能佢又想感受一下究竟係咪真的。原來即係你俾咁多時間佢思考，原來唔係啊。 哇！ 你冇噶啦，你冇機會啊你。 黃金 原來嗰個時間係咁長啊！哇！原來嗰個時間值得思考到咁多人生道理。 係噶，我都會咁樣噶。 咪咯，你知唔知一個鐘時間係好寶貴嘅咧？ 得啦，咪 Abby 算啦，冇人想聽你嘅意見啦，好唔好啊？即係其實我諗。对你好简单嘅啫， 好烦你， 我想话，真系，我喺度谂紧，即系其实有时候 ，Abby 都清醒过你嘅今次， 多谢， 你好讲啊，你1月1号 一月一号我见啊，系1月2号我见啊，咁样嘅情况之下，我忍一忍你，我都费事同你拗落去。不过但系即系有时候咧。呢一啲所謂嘅會錯意咧，偶然會發生嘅，即係你以為咦對方對你係咪有好感咧？咁你諗住喂，你可能同佢有一啲嘅身體上面嘅接觸，佢又好似唔太抗拒，咁你諗住喂，大家照計都應該可以發展啦。但係嗱，我就係話啦，我後屘感覺就係呢一個嘅女仔朋友啦嚇。佢同我之间嘅关系，佢真系只系限于想停留喺暧昧关系，即系嗱，好似头先阿青讲开样嘢，就系话，佢系唔系想进一步同你发展做男女朋友呢？我谂我后屘谂翻啦吓，即系因为后屘大家都冇再讨论呢一件事啦，但系即系我后屘谂翻咧，就系佢可能觉得啊，如果大家可能睇戏啊，或者可能做开乜嘢嘢嘅时候，咁佢会觉得啊，有少少即系暧昧啊，男女朋友嗰种嘅感觉。是 OK 嘅，是正嘅。咁但係你话啊，要认定对方系你男女朋友，要真係有个所谓嘅关系或者系身份嘅话呢，佢就要再諗下啦。因为可能喺佢嗰个阶段，首先唔好理究竟系唔系因为呢一个系合适对象先啦。对于我諗当时嘅佢嚟讲呢，佢可能觉得啊吓，佢唔想拍拖。或者唔想有一段所謂嘅穩定關係咁樣，而我深刻我又會錯意，即係覺得我可以。 佢純粹只係想同你曖昧下。 所以其實你話 點知 去到底蝕底嘅係邊個？你哋講句公道。 梗係女仔啦，你拖曬手，偷曬。 佢啱啱講咗咁耐，完全都係藉口， 完全為自己。 咪咯，喺自己臉上貼金， 唔係即係吃不到的葡萄咧，都係酸嘅。 我幾時有酸過啊？ 樂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陈燕婷、朱婷、乐活玩家。 我身边有一啲嘅即系单身嘅女仔朋友啦，其实即系每一年啊，一去到呢啲咁嘅时节咧，都好怕俾人问嘅，就系话哇，你有啲咩新嘅展望啊？所以我哋呢啲识做嘅朋友都唔会点问佢啦。 你啱啱开节目先问阿青，你有冇搞错？ 咁但系阿青唔同啊嘛， 你咁都唔识做嘅你，系要问。 阿青系语别不同，佢为咗营造一个嘅节目效果，所以我系。特登講呢一啲啦 ，OK， 唔係咁，但係真係但係又唔會去到一啲咁樣嘅即係年頭嘅時間咧，咁偶然都會有啲女仔朋友咧就問我，喂， 我咧最近咧可能喺唔知边度啊，杂志又好啊，网上面啲嘅 blog 又好啊，啲人嘅分享又好啊，咁就会讲下话，喂，有啲人咧话咁样样，即系flirt 人啊，系 work 噶、哦，咁我跟住后屘又即系问下我，大家一齐研究一下咁样样，咁即系当然从男仔嘅角度去睇嘅话，咁我觉得佢讲嘅一啲嘅方法咧。其实是 work 嘅，咁但系我又觉得未必可能 apply 落个个女仔都做到啊，咁所以咧今日咧就同阿青同埋 Abby 两个研究一下啦，即系喂所谓一啲即系可能 flirt 仔嘅方法啊，坊间流传又好，或者一啲所谓经验之谈啦，咁究竟边一啲系 work 啊，有啲咩嘅好建议咧咁，咁其中一个咧就其实你睇咧电视或者睇戏都成日经常见到嘅就系、是。点样样两个人即系讲紧嘅系普通啊，可能好朋友关系啊，唔系情侣关系啦吓。总之一男一女，佢哋喺咩情况之下忽然之间即系有啲火花出现啊，会令到你有啲即系 chemistry 有啲感觉浮面咧吓。咁、啊、其中一个情况就系、是、咧可能即系大家对话嘅时候，忽然之间嘅一个嘅眼神接触，跟住咧你就会感觉到有嗰啲嘅火花咧开始爆发出嚟咧，就会觉得诶嗰、哎、一下有触电嘅感觉、啊，跟住你就会谂、啊、究竟。我对佢系咪有意思呢咁咁啊嗱，我首先想问一下你哋呢一样嘢，你哋觉得系认同噶系咪？即系通常都系噶啦。咁但系喺眼神交流嗰方面，你哋自己有冇啲乜嘢嘅心得，或者你觉得女仔应该系点样样咧？即系有时候系咪唔应该做得太过出面咧？即系要欲佢还定一啲咧啊？两位有咩睇法？ 死啦！因为通常咧，我同即系另一啲嘅朋友倾偈咧，我会更眼神，我都唔系望住对方讲嘢 嘅。系点解啊？你望住啲礼物啊， 系啊，梗系啦。 望住啲电话，准备睇下边个位咧可以即系 selfie 打卡啊咁啊。 唔系，因为其实咧，我譬如同阿青或者同你讲嘢都好啦，我系唔知道，我中意即系周围望下，譬如有啲朋友出去啊， 点系咯？ 系啊，即系个眼神会比较游离啲嘅，即系又要望下你，又要望下佢咁样咧。 唔系咁样又唔系游。咁你对住两个人讲嘢，咁你梗系要互相转换下噶啦。 同埋间唔中嘅望下其他嘢，咩望下地下。 咁但系咪先？如果你单对单嘅话，你都系咁嘅，即系单边望点 冇 嘅。 单对单， 即系望下天花板，食咗饭未啊？ 惊咩事啊？ 唔系单对单，通常都系 卧底咁样，好似 街一路倾偈嘅。咁所以真系唔会好少坐低，大家你眼望我眼，因为我觉得咁样好尴尬。 但我最憎就最憎好似同你啲咁嘅人一齐行街倾偈啊！ 所以我从来都冇。 即系点解咧？我想话嗱，因为我真系身边有一个朋友嗱，我唔知道你嘅情况同佢似唔似，但系有时候你会感觉到咧，究竟你系咪同我讲嘢嘅啫？嗱，即系佢系点样样咧？你同佢去可能一间铺头咁啊，倾开偈啦咁。佢就表現到即係口話嚇，喂，你繼續講，你繼續講，我好想聽，好想知件事係點。咁但係同時之間咧，你會見到佢對眼係咁睄緊嗰啲櫥窗啊，啲衫架， 哦，係啊，係啊， 跟住喺度揀緊嘢啊，跟住咧又喺度抄緊嘢。哎呀，你繼續講，你繼續講，唔使理我，我喺度揾嘢。但我真係好專心聽，你快啲講俾我知，我好想聽落去。咁跟住你喺側邊咧喺度講嘅時候，咁你係咁喺佢側邊，左邊又唔係，右邊又唔係，要揾個位企。跟住咧有時候咧，佢又好似好唔顧及你企嘅位置，好似阻住佢揾嘢。 你仲要就佢啊？ 系啊， 费事讲落去啦，真系。 唔系即系嗱，我就系话啦，咁其实好得意噶，你同佢倾偈嘅话，佢又话俾你知佢好想同你倾偈，但系交流咧，好似同即系嗰堆物件交流多过同你交流，你唔系咁样样噶嘛？ 唔系，我系有咁嘅情况嘅，但系我会分类咯，因为譬如我同一啲好熟嘅朋友或者闺蜜咧，我就真系会好似你啱啱嘅情况咁样，一路做紧其他，喂，讲啊，你讲，我真系听紧嘅，你讲到话咩？你识咗个男仔嘛？你继续讲啊，咁样系啦。咁但系嗰同嗰啲唔系好熟嘅朋友咧，我就会就算坐低面对面咧，我都会望下电话啊，望下水樽啊，望下张台啊，跟住好似扮咁望其他嘢咁样，我唔可以全程望住佢，因为我觉得咧，如果全程望住佢，我唔知佢会有啲咩嘅感觉。 就算好熟都唔得， 唔得噶。 呢个基本礼貌嚟噶，你望住人哋讲， 即系会望嘅，但系唔会真系全程对眼系。 你而家系唔敢全程望住我噶喎，原来佢真系会好油腻佢啲眼神。 但其实我想讲话咧，因为嗱 ，Abby 佢咁嘅情况咧，即系如果你话对朋友咧，就其实无伤大雅，冇乜所谓嘅。因为我哋而家讲紧嘅就系话，如果你系单身，你系好想结识异性嘅话。咁你咁样样做就唔系几好啦，因为点解咧？因为有时候 人哋唔会 feel 到有任何嘢。 一嚟唔单止系唔 feel 到有 任何嘢，佢会觉得你直头系好似唔系好想 同佢讲嘢 喺自己身边啊， 即系可能系策略嚟嘅。 咩策略？ 有啲女仔成日都系你中意嗰个人，系你扮，即系你可能你明明望佢，跟住佢一望你，你即刻扮晒见唔到。 喂，等先嗱，你呢一种嘅不经意嘅含蓄咧，同咧同嗰种唔尊重系两码子嘅事嚟噶。我想话你唔好合理化咗 Abby 嗰个嘅行为啊，唔该。 咁我又即系觉得我应该系阿青讲嗰只。 系啊，你系边只先？你去见佢嘅时候，你会望住 今日咩日子啊？喂，两位，你哋两位咁好姊妹 嚟噶？喂，大佬，你所以知道我不嬲都唔系主动去 flirt 人嗰个嚟噶嘛？ 系咩？你之前讲嗰啲咩中学篮球队啊，嗰啲唔系嗰啲系咩嚟？ 所以咪唔成功咯，啱啊！ 所以佢每次出击嘅时候都领嘢，话俾你知。所以今时今日算啦，佢都系等咧一啲人愿者上吊啊，自己游埋嚟好过啦。佢系话， 但我觉得眼神真系一个好重要嘅。 是 一样你令到即是可能我会觉得佢对我有冇意思或者我对佢有冇嘢。 因为嗱我想话其实真係其中我先唔好讲话眼神点样样去运用令到即係吓异性佢觉得诶、你对佢有感觉或者你想有进一步。我先讲嘅就係话有时候呢啊头先阿青讲嘅策略呢係你唔想有进一步嘅时候一啲嘅即係眼神啊表情啊肢体语言其实係可以好容易表达到出嚟嘅。其中一个例子就係咩呢其中一个例子就係喺即係先嗰排咁啊我有一啲即係单身嘅朋友啦即係女仔嚟嘅又係。咁就即係去 join 嗰啲所谓嘅类似 speed dating 呢即係旁边有其他 friend 一起搞嗰啲啦。 仲佢呢啲㗎。 喂嗰啲其实呢 用交友 app 你可以话係佢係朋友 line up 一起去即係识人咁样嗰种嘅係。即係全部都系 friend 咁样样即係中间即係撮合嗰种啦。咁当佢去到嘅时候呢佢其实呢都即係咁啱识到嗰个呢其实又唔係话好想有咩发展啊咩关系啊唔想留下任何嘅即係幻想俾对方啊。咁但係佢又唔係好想即係明言讲到话喂我对你冇 feel 啊不如呢一餐饭食完就算啦即係佢又唔会咁样讲。 係啦应该係好难讲得出嘅。 唔会咁样讲㗎嘛。咁於是乎呢就喺嗰餐饭入面呢咁即係我即係同佢倾返嘅时候呢咁我发现原来佢都系会用呢一啲嘅策略就係呢好多时候表现到好似好唔自在啊又或者可能赶时间啊好似话我有啲嘢其他嘢做系啊睇表啊唔望你啊咁其实嗰个男仔呢都好容易 sense 到啊就係话、其实你对我根本就完全冇感觉甚至乎呢 应酬式。 系啦，一啲好感都冇嗰种，佢自己都知难而退。所以头先阿 Abby 佢讲嗰种就系话，好多时候如果我同一个人，尤其是啊，如果嗰个系一个你有兴趣想发展嘅异性嘅话咧，你嗰种咁样样嘅即系交流咧、沟通嘅话咧，反而系会即系成为一个嘅阻碍啊。因为调翻转咧，其实如果你系用嗰个眼神咧，你用得即系适宜嘅话咧。反而可能会有进一步嘅发展系唔出奇嘅。即係尤其是呢有啲人就成日都话㗎嘛即係我同你嗰个 channel 点样升得埋点样同步到呢就係、靠嗰个眼神去交流㗎嘛。嗱当然有时候系会错意嘅。我承认系有时候真系会错意嘅。喂咁但係如果假设大家想象一下我当系两个人大家食饭先啦有一个比较即係叫做静嘅环境大家可以沟通交流嘅。一开始嘅时候大家都可能因为避免嗰个所谓叫做尴尬气氛啊 ,dead air 啊会不停咁样系咁搵啲嘢嚟讲㗎嘛。咁但係如果你搵到一个人佢令到你感到自在舒服嘅话有时候你唔使讲太多嘢当你系望住佢唔系嗰种呢好突兀嗰种啊即係鬼脸咁样啤实嗰种呢。 即突然间望住佢对眼嗰啲。 係啦即係如果你好自然咁样呢去望住佢而佢亦都系望住你就算唔讲嘢呢一个时间唔使长嘅你可能短短呢其实两三秒钟大家咁样望一望。你諗下其实两三秒钟都好长㗎啦如果相比之下。咁某程度嚟讲都唔回避嘅话喂嗰、那个其实系一个 message 嘅传达。 係呀。但我觉得如果你真系对嗰个人有意思即系我自己啦我真系可以呢成餐饭我都望住佢对眼。唔系唔讲嘢即系都望住佢对眼。即系如果你系唔系特别意思即系可能如果我同乌嘉伦你对望即系可能十分钟五分钟唔好咁长啦即系可能几十秒十秒啦我都会 想移开我对眼嘅，即系我会，我唔系话我意思唔系话觉得你有啲咩， 你讲两秒得啦，一秒得啦。 我只不 过觉 得系即系， 我今日成晚做靶， 唔系即系我意思系话， 你讲啲乜嘢？ 即系你突然之间咁样望咁耐，而可能你唔讲嘢。我覺得是會尷尬的，即是可能就假設性啦。但是如果因為我試過跟一個曖昧的對象去吃飯啦，一間靚靚地的餐廳咁樣啦，我哋成餐飯呢是真係我哋大家對眼都是不想離開大家對眼嘅，即是你可以咁長時間 keep 住咁樣望，而你一啲都唔尷尬，亦都你是唔覺得你想迴避呢，而即是那個感覺是很神奇 的。其實即某程度嚟講，你都很明顯 get 到，當對方都唔迴避嘅時候，即是話其實對方對自己都有若干程度嘅好感咯，可以話係。 所以 Abby， 你喺屋企係咪唔望你老公？ 背對住我哋。 今晚讲下即係当你如果系同人哋 flirt 嘅时候啊，其中一啲嘅举动啊系唔系咁样做就 work 呢？咁头先就讲过就系话一个嘅眼神交流啦，即系望住对方双眼讲嘢，尤其是啊。咁另外一个呢就系呢，即系我唔知你哋有冇试过呢，一个我觉得系女士先至可以做到嘅，男士系做唔到嘅。 乜嘢啊？ 就系呢好挑逗咁样去欣赏眼前嘅美食。 哇！你乜事到咁嘅？ 因为佢样讲得好衰，点解后屘唔好讲得咁淫邪？你个样 未必有、啊， 好奇怪。 定系阿青通就系成个成个鸡髀放落个口度嗰啲人啊？ 因为我系佢系指鸡髀嗰啲啊？佢话 我系呢啲， 即系佢喺街都面龙珠嗰啲咧。 唔通系咁收钱嘅？因为我身边有啲。朋友好女仔嘅，佢哋真係因為佢哋譬如食嘢咧，都係相機先食咧，又要自己擺喺個口度，唔知點樣即係影張相先至可以去食嗰樣食物啦。咁因為我係真係好難做到嗰啲點樣可以食住件食物而覺得好挑逗嘅嗰一個感覺係。做唔到出嚟。 我先讲，我举个例子，头先我哋讲开似鸡髀啊嘛，即系我觉得啊，呢、這、一个我真系曾经听一个男仔朋友讲过，我真系觉得好好笑。嗱，佢话嗰个女仔，即系佢因为对一个女仔咧系心仪有感觉嘅，佢话佢觉得咧佢好性感，佢话好挑逗啊， 就咁望个样都已经系觉得。 佢话系啦，唔系佢话佢尤其食相嗰方面好性感， 系 咁跟住我就真系哇咁紧要， 点样先？ 咁其实呢一个女仔我识噶嘛，我跟住真系留意一下啦，我本身冇留意， 我识唔识噶？ 唔识嘅，又系读书嘅时候嘅。咁嗱，真系佢即系其实咧，佢首先呢一个女仔咧。佢其實係真係食得之人嚟嘅，大食嘅 ，OK， 即係我哋用黑洞去形容佢個胃嘅， 咁誇張啊！ 不過佢食得好慢嘅，但佢食得好多 ，OK。咁而其次嘅係咩呢？其次就係咧，佢食嘅時候咧，佢又係好即係唔介意個食相啊， 豪邁啲， 豪邁嘅。即係頭先我舉咗其中一個例子就係啦，似雞髀，佢真係攞只雞髀咧就似得好行嗰只，咁啊，咁樣餓狼咁樣， 好爽喎咁樣。 咁嗱，當你見到咁樣食相嘅女仔嘅時候，何來挑逗呢？我真係拗頭，我真係 覺得哇，真係 好明顯對呢個女仔冇意思咯，就係 嗱，跟住後屘咧。我嗰个男仔朋友，我真系同佢咁样分享啦吓，咁跟住佢就话：你未睇完，你睇埋落去先啦。嗱，佢个挑逗位咧就系、是、食完鸡髀之后只手污糟噶嘛，系咪？ 佢舐啊！ 佢损手指， 哎呀！ 佢会损埋嗰啲手指，嗱、哦，佢就觉得损手指嗰下杀食啦。 咁即其实唔系佢食上挑逗啦， 系 咁佢损手指。 唔系咁又咁样讲，即系我话可能啊，对于嗰个男性朋友嚟讲啊吓，损手指系佢嘅食上嘅其中一部分。 咁如果佢食嘅鸡髀嘅时候，佢唔损手指咧？有冇假设性呢个问题？ 我冇咁样假设问过，因为当佢。咁样欣赏到呢一个女仔咁美好嘅一面嘅时候呢，我就觉得即係每个人嗰个嘅 情感嗰个尺度都唔一样。 係啦，真係好不一样啊。咩叫情人眼里出西施呢？呢一刻完全明白晒啦。 因为我女仔睇女仔啦，我平时见啲女仔咁样食呢，我真係觉得好作状嘅。即係可能你 边啲呀， 即係可能嗰啲好明明好已经好细旧嘅一嚿嘢啦。 咁大嚿嘅。 咁仲要慢慢前一摆喺个雀仔口咁样，即係唔好咁作状得唔得啊？即系我会觉得系咁样，但系男仔睇系原来 O K 你曾经有冇见过人哋咧食方包茶果 jam 系用刀叉嚟切开一块块嚟食嘅？ 因为我真系有朋友咧，女仔嚟嘅。 点样样话？ 嗱，因为我食方包，我自己嘅方法就系咧，用高茶果酱啦，之后卷埋一个类似瑞士卷圆圈，我就成个塞落口噶啦。 唔系，我见识过啦，你系只左手揸住支连埋，右手捧住个方包，一路接一路袋啊嘛，好靓嘅， 直接成支连埋去支落个口度食嘅，我都系。 性感到咧， 系啦，冇正先。但我有个女仔朋友咧，佢真系好特别嘅，佢系又系好女仔嗰啲。 但你都好特别噶咯，佢特别过你。 喂，我嗰啲朋友梗系有翻咁上下啦，系咪先？佢咧就直情攞个方包搽啲果酱啦，佢仲搽到即系同个方包一样系正方形嘅，起晒角嘅啲果酱，然之后咧仲刀叉咧一片一片咁样咧切成一个长方条咧，再将个长方条切一个正方形嘅粒。跟住之后，最后就吉落个口度慢慢食。 咁啊，搵支牙签嘅菠萝肠仔咁样吉咁样。 即系你谂下片方包，佢可以食几耐咧？我想 问。系。咁啊，但系点解佢要咁食先？ 因为佢话佢咧，即 系呢个系即系我嗱，因为点解我咁问咧？呢一个系一个即系优雅吓，即系从视觉上面嘅出发嘅举动啊， 或者有特别需要， 定系因为佢个口真系细？哇！咁大块方包， 唔系我身边我见过有朋友系咁样食嘅，因为我朋友系箍牙嘅，所以佢就真系要将啲食物切到咁。 即系其实佢系因为即系需要系咁啊，定系纯粹因为即系贪靓啊？ 嗱，因为佢真系好女仔嘅，佢每次同我出嚟嘅时候咧，我就牛几粒几头发好乱咁样啦。佢咧真系 set 晒头化晒妆，然之后咧我问过佢话，因为咧我个嘴又细啦，同埋我搽咗唇膏啊，一加 high 翻嘅唇膏就唔好啦咁样。跟住我话即系大佬同食餐饭，好似食法国餐咁，其实 想唔 high 翻个唇膏， 明明食个快餐，而家食法国餐， 咁真系几作状。 系啊，跟住佢仲要食完之后，佢抹嘴，但系佢唔系抹个唇，佢系抹个唇下边下巴嗰啲位。嗯，我饮翻先。 佢唇膏好贵噶， 我唔知啊。 可以查一次， 即系同佢食饭，其实好攰。你明唔明？ 个唇膏好贵嘅话，就直头唔舍得查。 但系呢啲你会唔会觉得好性感咧？温嘉伦， 我男仔就可能即系唔知点谂。 系啊， 你如果你问我嘅话咧，嗱，真系相比啊。啊、即系如果你话系咁似嘅话咧，即系你谂下有啲食虾啊、食蟹嗰啲咧，同你真系食到好似完全唔介意啦。我觉得都要视乎翻个女仔个性格嘅，即系贴合翻佢个人嗰个性格啊，即系够唔够真我啊咁。咁但系撇除呢啲，如果你纯粹以食上出发嘅话，咁当然食得斯文啲，一定系吸引啲嘅。我觉得关于咧，即系点样样去 flirt 异性啊，转头翻嚟我哋可以继续讲下嘅。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陈燕婷、朱婷、乐活玩家。 啊，头先咧就讲开即系食相嗰样嘢啦。不过我想再即系深入讲多少少咧。有时候你哋即系而家讲啊，即系例如话，哇，切嗰个包咧，切到好细粒先至摆落口食，你哋又觉得可能作状啊，使唔使啊咁？ 但系 有时候 咧， 有时候男仔系唔识分嘅，即系究竟嗰个女仔系唔系作状咧，系未必识分嘅。 真的吗？ 喂，咁有啲女仔真系可能佢一个斯文嘅表现。嗱，举例啊，我举一个例子啫，即系你身边有冇女仔系唔讲粗口噶？ 我就 即刻静咗啊，大佬， 我真系冇、啊。 都有嘅，但系喺即系可能喺我哋面前唔讲啫。 我想话其实有嘅，但系少啊嘛，即系可能例如话有时候你见到一啲女仔或多或少，咁可能佢就算唔系话要讲粗口啊，但系都可能会即系有时候嗰啲即系情绪爆发啊，粗鲁嘅一面点都会或多或少表现出嚟啊，系咪先？ 但我见过我哋公司有同事系，就算佢好嬲咧，佢都会好优雅咁样发脾气噶。 例如咧，耶，即系衰啦，即系咁啊！ 我唔识扮啊，即系佢系咯。 我唔知你讲边个公司同事啦。咁但系我想话，我身边有朋友咧，真系佢嘅性格咧，系我哋用真系公主嚟形容。佢嗰种公主咧，唔系嗰啲公主病嗰种公主啊，系即系好童话式入面嗰啲咧，好似好不吃人间烟火嗰种啊。 嗯、 即系咧我哋见佢咧最恶闹人嗰一次咧，咦，去死啦你！即系咁嘅啫。呢個係佢最極限嘅咯， 仲要咦嗰啲， 係啊，仲要咦嗰啲喎，嗱，即係可能話其他女仔嗰時候，因為我聽過有其他女仔就話佢真係好做作啊咁樣樣，咁但係從男仔嘅角度去睇，首先 睇下佢咩語氣喎、 啊，但佢就真係咁咯，咦去死啊你咁咯，咁嗱，跟住我就。我就其他男仔嗱，即系咁而我哋身边其他男仔去睇呢一件事咧，首先我哋啊觉得佢系真系斯文，而唔系做作，即系因为 如果你话做作嘅话，即系话佢面嗰阵同底嗰阵系好唔同啊嘛。 系啊，即系可能喺男仔面前一个样，女仔面前一个样。 但系基本上嗱，除非佢真系一个好好演技嘅人咯。 但系你男仔识唔识分嗰啲所谓？话话音咧， 呢个识，呢个而家 即系你分到嘅，即系你分到佢真系咁样，定系扮出嚟系咁样。 佢唔系变到 B B 声嗰种，即系佢问B B， 我要食乜乜，佢唔系嗰啲啊。 如果佢系咁，就同咗你一齐啦。 唔关事喎，点解啊？几时有啊？点啊？ 唔系即系同佢一齐，你先会咁样讲嘢噶嘛？唔系嘅咩？ 唔系，呢个又唔一定。你又讲错。 即系大部分嘅女仔，如果佢要咁样 說，有啲女仔咧，其实佢系喺男仔面前就已经娃娃音啦，唔一定系喺男朋友面前就娃娃音噶。 咁惊？ 系啊，我又见过有一啲女仔系即系咧例如话有男仔喺隔篱啊，尤其是可能哎呀，拜托你做啲嘢嘅时候咧。忽然之间会娃娃音，系啊，哎呀，我真系唔识啊，嗰啲咧，咁跟住后屘就喺度嗲啊，咁有男仔系真系好瘦嘅，咁但系我想话， 你瘦唔瘦？ 咁点都好喎，喂，同我死过，帮我做 叫有男仔， 男人就系咁噶啦， 喂，但系你问我调翻转啊，一个男仔同你好声好气，即系同你讲就话，不如我帮你啊，同你攞过嚟啦，乜都唔识咁样，咁你会接受边个多啲啦？你呢个问题 嗱，如果我真系同你 friend 咁，我中意后者嘅。 晒气啊！你老公咁同你讲嘅话，你又嬲佢啦！你同我帮我讲呢啲说话出嚟。 老公你讲，你够胆你就 讲，咪系咯？ 烦啊你！ 真系啊！嗱，不过咧，除咗即系讲话系即系好挑逗咁样样啊，喺眼前呢个轻常美食个食相咧吸引你之外咧，即系有时候一啲好不经意亲密嘅靠近，嗱，未必系去到接触。靠近啫，都系一种嘅信息嘅传递嚟噶， 好明显啦、 啊。系啊， 你唔中意嗰人含佢埋做咩啊？ 有嗱，我唔知系唔系一定系你中意嗰个人咧就会咁样样做。咁但系我谂首先系唔抗拒啦，因为有时候咧，这个可以系会错意啊，即系我哋讲紧系 flirt 啊嘛，即系 flirt 唔一定系讲紧话我对你系有意思，纯粹系令到你即系有一啲嘅联想咁解啫。flirt 其实有时候系咁样挑，点样挑逗你啊嘛。咁其中一种咧，即系嗰阵时候我都会令到我心跳加速啊，讲紧尤其是系即系细个嗰阵咧。有个女仔行过嚟，我嗰时候记得咧系咧，唔知系可能去买啲汽水机度买嘢咧，搞唔掂啊，唔知揿唔到咧，忽然之间有个女仔行过嚟，我帮你睇下。其实咧佢唔系真系掂到我嘅，但系佢行得好近，跟住咧企喺我隔篱，而佢又好似好唔避忌嗰种咧，即系好唔在乎同你嗰个身体咧有一个好近嘅距离咁样样咧。咁当下咧，因为嗰时候我真系细个啊， 唔知咩系女仔， 我系好紧张啊，你明唔明啊？我系紧张到爆炸。 即系除咗阿妈之外，我都冇试过同其他女仔咁近啊。 咁又未至于，我本身我好想认同你嘅，但系咁又未至于系咪啊，大佬啊？咁又呢个节目效果又未免出得太大。唔系咁，但系即系真系，即系尤其是咧，我记得嗰阵时候。我都试过，例如我唔知啊，你嗰阵时候有冇试过图书馆温书咧？嗰阵时候咧，又系试过就系咧，其中一个画面，当你可能话有嘢唔识咧，嗰阵时候我记得有个师姐啊，真系师姐，其实就基本上唔会有任何幻想噶啦，因为佢系我师姐啦吓。 吓系咁样噶？ 我嗰阵时候冇啦，即系我对呢个师姐系尊敬嗰种啊，系 ，OK， 系尊敬嘅 ，OK。 人哋可能唔靓啊，知唔知啊？ 但系就 先唔好讲话样靓唔靓嗰啲，又唔讲嗰啲啊。但系我纯粹系话，即系嗰阵时候我记得有一次又系啦，即系喺度做紧嘢、写紧嘢嘅时候咧，咁可能做紧个功课唔明咁，我个书睇唔明咁，咁佢就企喺我后面啦。调翻转咧睇剧集咧或者睇电影咧，都或者有见过啲画面就系咩咧？有个男仔。喺个女仔后面咧， 老师喺后边教你， 系啦，咁啊耷到好低，乌低喺你背后咧，咁喺度话你知咧。嗱，调翻转我都试过有个师姐喺后边咁样教我，喂，当下咧嗰个嘅亲密嘅距离啊，又系冇掂到嘅，但系你又会咧个人咧 好紧张 啊，心跳加速系啊， 我试过， 你试过 啊？我仲要以前系读紧中学嘅咋，因为就系教 math 嘅阿 Sir 咧，咁佢会不断喺度巡住睇下你有啲咩唔明，咁啊会教你啦，跟住行到个位咧。咁然之后，因为其实我真系对数系好差嘅，所以其实我都已经放弃，我系停咗支笔咁样样啦。咁佢就见我停咗支笔，跟住佢咧就行埋嚟教我做啦。咁我见佢行埋嚟，其实我都醒啊，即刻拎起支笔扮做咁样样啦。咁但系我估唔到佢咧会停留喺我个位嗰度咧。然之后佢就系好似乌嘉伦头先讲嗰啲咧，因为佢都好高啦个阿 Sir， 咁佢就喺我后边咧，唔知点解乌低个身， 佢哎死咗好搞笑，即系佢一只佢两只手咧都喺我嘅右手边，系揿住张台， 系。 但系咧佢块面咧，即系佢个头啦，佢就污到咧同我个头咧系水平线， 系。 然之后你我系 feel 到阿 Sir 嗰个 体温 面嘅体温啊， 系。 都其实系冇嘢噶吓， 系 冇嘢嘅，系啦，掂唔到嘅。咁但系咧嗰一刻系好紧张，唔知点解，好。哎阿 Sir 你快走啦，仲教我做都做唔到啊咁，即系好惊啊嗰一刻系。 其实佢嗰个距离你唔系 feel 到佢体温，但系你会觉得你 feel 到佢。 系啊，即系你会觉得兴 咯。系啦，因为甚至乎你有时候你会觉得咧，哇，好似连佢嗰啲呼吸啊，即系连佢， 我已经感受唔到咁多，因为已经太紧张。 系啊，所以话即系有时候咧，你如果系想啊吓，即系挑逗对方啊，即系俾一啲嘅 message 啊，另一半啊，异性感觉得到嘅话咧，不妨试下缩短。即系距离都系一个唔错嘅方法。 吴嘉伦、陈燕婷、朱婷、乐活玩家。 今晚我哋讲开就系flirting 啊吓，即系哇点样挑逗异性啦。咁我哋头先讲嘅咧，都系一啲话真系可能要面对面啊，大家喺同一个即系环境情况之下，先至可以做到啊。咁讲一个，就算你唔喺身边，都可以尝试一下去即系 flirt 到对方嘅，系一个点样嘅方法咧 ？Send message。咁啊，我谂啊 ，Abby 呢一方面系咪会强啲？你应该点都有啊 ，flirting message 有试过 send 系嘛？ 有啊，日日都 send 添。 你肯唔肯定嗰啲系 flirting 嚟？其实我想问下，即系你边你老公嗰啲唔多系 flirting？ 你觉得系情趣，但系对方未必系嘅。 可能佢都好认同咧。 哇吓，竟然系咁啊！咁你 send 啲咩先？可唔可以讲下噶？ 要讲出嚟噶？ 唔系，因为通常咧，我讲翻我同我老公即系喺大专识嘅时候啦。咁因为我哋未一齐嘅，咁但系我都有经常 send 信息俾佢，因为嗰个年代咧仲系用紧一啲要付费嘅。信息噶，即系冇而家嗰啲， 唔系同台要俾钱， 系啦，即系冇而家嗰啲免费唔同台都可以 send 噶嘛。咁嗰阵时咧，我哋好珍惜嘅，就譬如话啊，嚟紧咧，我哋下个礼拜咧有一个羽毛球比赛啊。咁我已经一早稳定晒啲资料，知佢中意打羽毛球嘅，就啊，不如咁啊，我都知你中意识打羽毛球噶。如果你唔介意，不如同组报名，然之后一齐打。咁啱我屋企有两支拍，唔知你有冇兴趣咧？即系会打定一大篇嘢，就等佢答 yes 定 no 嘅。 嗯， 系啦，咁 你有谂过？佢会答 no 咩？ 系啊，梗系冇谂过啦，一定系应承我啦。咁所以通常我就会即系用呢一啲譬如一啲活动啊，共同嘅约会啊，去约佢咯。咁呢啲系咪叫做 flirt 啊？ 你呢啲系叫约人哋出街， 系咪？咁即系，唔系因为我真系好少做呢啲嘢，通常系收多噶嘛。你明唔明啊？啲 message 系啊，我就觉得即系当然啦，你中意一个人嘅时候咧。好自然啊，就會尤其是喺追求階段，成日都係噶啦，收到 message， 發好多 message 噶嘛，有講不完嘅話題噶嘛，係咪先？ 早晨咁樣。 所以咧，其中一個你真係試探到對方對你係咪有好感咧，反而唔係靠 send message， 係靠唔 send message， 即係我諗到嘅方法。 吊住佢人， 吊住佢人。嗱，即係嗱，我唔知道啊 ，Abby 同埋阿青有冇試過咧？嗰陣時候咧。我都試過嘅就係、是、嗰、那個年代咧，我哋就唔係咁興咩 WhatsApp 啦，即係我講 啦，嗰、那個年代 係啦，即係嗰個年代冇，嗰、那個年代都可能係 ICQ 年代，嗰啲 我 MSN 㗎， 啊係咁即係時間啦， 我出世已經冇咗呢兩樣嘢，對唔住， 算啦，你生於未來㗎嘛，我而家我同緊虛擬嘅你傾緊偈，我明嘅係，你都仲未存在啊，救 命！ 咁我想話嗰陣時候咧，即係其中一樣嘢，我即係開始意識到，咦，我對呢一個人。即系就算唔系话我哋即系中意，未去到嗰种嘅感觉嘅，但系你会觉得，我好想进一步认识佢。你几时开始察觉到呢？就系当你send message 俾佢嘅时候呢，佢唔系即刻第一时间复你，而当你觉得你等待嘅时候好漫长呢，你就会觉得。咦，你对佢有啲靓靓地嘢啦， 同埋通常你见到 send message 过嚟，如果系佢个名咧，你就会好开心噶啦， 系， 即系你会每日都期待住啊，究竟佢有冇 send 嚟，即系你好期待佢嘅 message。 系啦，嗱，咁而调翻转，你点样样去试探咧？就系、是、嗱，当尤其是女士啦吓，去点样样试探一个男仔对自己有冇感觉咧？就系、是、当佢 send message 俾你嘅时候，你唔好即刻 right away 复佢，即系可能好似阿青讲咧，话你等一阵。吊一吊佢人先，嗱咁通常咧好得意嘅。如果啊嗰、那个男仔咧，佢对你真系有好感嘅话咧，佢会咧可能咧见，咦啱啱同你讲完个 topic， send 咗俾你，冇反應喎。咁咧，佢隔一陣之後咧，佢忽然之間會轉咗個 topic 去問你其他嘢，睇你有冇反應嘅。咁如果咧，佢肯咁樣去做嘅話咧，證明咩咧？證明其實佢對你應該都有一啲唔錯嘅感覺，都應該係有啲意思嘅。 死啦！因為咧，我過往嘅經驗咧，通常我有意思嘅人同我 send 信息都好啦。佢即刻 send， 我会即刻五秒之内点都会复佢嘅，因为我成日觉得咧，如果我唔复佢咧，佢就会走噶啦。即系我会惊佢，咦唔复啊？咁算啦，唔理你啦咁样。咁所以我永远都系咧做嗰个信息嘅最后一个嘅回应嘅人。 即系你永远都系即系讲拜拜嗰啲啊，永远我要最尾讲个咪，咦你收线先啦，你收线先啦嗰啲啊， 即系咁样就扰攘咗成个钟头嗰啲啦。 我觉得呢个都可以造成之后，如果真系日后有发展嘅话咧，会系变成。即系你爱佢多啲定佢爱你多啲嘅一个局面咯。 系，唔系但系嗱，头先因为阿 Abby 你就话我急不及待咁样去复啊嘛， 惊走步。 嗱，等阵先，但系首先你当下你觉得对方对你有冇好感嘅先？ 我觉得有嘅，因为嗰阵时咧，我哋大家每一日咧都似即系阿青啱啱讲啦，一起身就早晨，然之后咧就一路由嗰日日嘅朝早就讲到去我哋即系夜晚临瞓觉之前嘅。咁呢段时间都持续咗我谂大概两个几三个月嘅。咁所以我都觉得正常一个朋友同你几好倾，亦都唔会日日倾，然之后连续几个月倾啦。咁所以我都几肯定佢系对我有意思，而且嚟倾嘅嘢都系深入嘅，即系会讲到心事啊，讲下好多自己。过往的经历的，咁所以我都觉得应该是，咁如果佢 send 过信息嚟，我唔复佢嘅话咧，我就好惊从此就断缆咯，你明唔明啊？ 哦，所以其实我都觉得其实你都求证咗啦，因为我头先讲嗰个方法系就系话，如果你唔系好肯定，你想去测试，但系头先我听你咁样讲，个男仔本身自己都咁主动去发信息俾你咧，大家都咁样倾发嘅话，其实或多或少咧都已经系有啲感觉，你都好肯定啦，系。不过我觉得有时候即系send message， 如果你唔知係打啲咩都好啦，曾经何时我听过，唔知呢个系咪 work 啊，就係话呢而家就仲好添啦，因为 WhatsApp 有贴纸嘛。其实呢我反而呢发现呢有啲朋友佢话你諗唔到打啲咩 message 呢咁老土嘅话呢，即係你知啦，曾经何时有啲人打啲唔知每日金句嗰啲呢，唔知打啲再远古啲就打歌词㗎嘛。咁你因为你要不停有啲嘢input 落去，你先至睇下可唔可以得到啲嘢出翻嚟啊！ 但我以前会用歌词呢一样嘢嚟到令到一啲即系都唔知叫唔叫试探啦，因为以前 MSN 嗰啲年代咧，你可以打一句嘢喺你个名隔篱噶嘛，唔知你记唔记得啦？咁跟住咧，可能我就会打一啲，即系你佢睇落会觉得我 系讲紧佢嘅， 好似有啲心事咁样 样。系，同埋系通常都系。你打嗰句嘢喺个名嗰度嘅时候咧，你系净系想嗰个人睇到， 冇错， 其实全世界人睇到都唔关系嘅， 或者其他人会问你嘅关你咩事啊，走开，即系净系等嗰个人。 你系啦，你其实主要系俾嗰个人睇到，而佢好似咧即系摩斯密码咁样样啊，得佢先至睇到当中，咦背后好似有啲嘅含义咁样。 即系阿青嘅星星符号，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嗰啲咧系嘛？ 系嗱，所以而家其实咧，我身边有啲朋友真系开始会做嘅就系咩咧？佢用 sticker 去做呢一件事，取而代之咗啦。即系例如话嗱，当你本身唔系一个好 creative 嘅人啦，你真系要揾歌词啦。佢真系揾一张好有趣嘅相，再加嗰句歌词，跟住咧就整个 sticker 之后咧 send 俾嗰个即系有意发展嘅对象啊。咁我觉得其实喂呢一个方法真系唔错喎。首先因为本身你要 deliver 嘅 message 你 deliver 到啦，即系哪怕系咩即系无时无刻都想住对方嗰啲啊，嗰啲咁嘅信息啊，或者啊！你而家做紧啲咩啊？我挂住你啊！嗰啲即系嗱，你揾到一句你啱嘅歌词，你打落去，你可以传递到呢个信息之余，同时之间呢一样嘢可以成为一个话题。即系例如话，可能对方我假设要回应你啊，我都可以谂下，咦咁得意嘅你呢一张图边度 cap 噶？又或者可能，咦点解你会谂用呢个卡通公仔啊，或者用呢个人物啊整呢一张图出嚟啊？咁当中其实系可以牵动到有好多嘅话题去同对方去沟通交流啊。咁所以嗱，我觉得即系有时候啊 send 一个 message 咧，有时候唔使谂得咁复杂嘅，即系可能有啲人中意打篇千字文出嚟，就系纯粹慰问一下你今个早上过得怎样咁样样。咁但係同时之间有啲可能呢即係扭少少巧啊，花少少心思啊，其实都做到同样意思嘅嘢嘅。好啦，咁今日呢我哋呢讲到呢一度啦，咁啊听晚同样时间再见啦，拜拜。 拜拜。 谁都猜到我喜欢你吧，时常发现我一心开车送你归家，听背后有人在说我没回家，可惜我没留下，未曾垂下你窗纱。人家怎讲我不管也罢，而我在意是假的可以变真吗？到处亦有人撞过，我在和你交往，很多绯闻，可惜和你意愿略有偏差。传闻就算你正跟我秘密拍拖，然而预知了后果，手也未够胆拖。要是你心可以容纳我，何必一拖几季还是再拖？传闻就算你会给我点唱爱歌，来回地听了十遍都不知送给我。当有人说你极其亲我，在那一刻心最难过。无需祝福，我早知结果。心中暗里若有人问我，会认和你一对，这种虚荣即使无法兑现未算委屈。传闻才算你正跟我秘密拍拖，然而预知了后果，手也未够胆拖。要是你心可以容纳我，何必一拖几季还是再拖？你会给我点唱爱歌，来回地听了十遍都不知送给我。当有人说你极其亲我，在那一刻先最难。正跟我秘密拍拖，然而预知了后果，手也未够胆拖。要是你心可以容纳我，何必一波几折还没结果？传闻有说你会给我点唱爱歌，来回地听了十遍都不知送给我。当有人说你极其亲我，面带欢喜心里难。问我该怎么应好？